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代班主持人燕婷。 我是佩芬。 在1月6号这个台北的元载就要正式和大家见面了哈，这个我看都在台湾的媒体上面是以主要新闻的方式来报道，而且这个甚至很多媒体的板块每天哈都会发一个有关于元载的新闻。先这个佩芬教一下大家这个台语元载这两个字怎么念。 一样 一样啊，跟元仔完全没有关系。 一样呢，台语也是汤圆的意思， 汤圆， 小汤圆， 小汤。哎，你这么说，这个用这个汤圆来形容熊猫，还真的是蛮像的。就这个是露馅了的一个汤圆，里面的芝麻馅露出来了。好，这个熊猫哈，在台湾现在是掀起了一股热潮。这个在台北的这个动物园呢，我注意到还有专门搭一条叫做猫缆，让大家去看这个熊猫的，是吧？ 猫缆是上猫空的 啊，但是 它在旁边， 但是不是，我现在我看到它有那个推销的那个优惠啊，说如果你搭猫缆进搭猫缆的话，好像看这个熊猫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 它应该是一个行销策略，但是猫缆就是之前有跟熊猫没绝对关系，但应该是搭着元载这个热，然后顺便然后把推销一下猫缆 啊。但是这个在台湾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通常是说猫熊，对不对？ 对。可是我们也都讲熊猫哎， 现在 也叫熊猫了吗？ 也养熊猫， 因为以前讲猫熊的， 对，我看到台湾有的时候会讲猫熊讲的多一点，所以让人觉得很困惑，熊猫猫熊其实是一回事情了，对不对？ 我记得非常清楚，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念新闻啊，就是有一阵子那个台湾新闻一直在票选这个元载的名字，就那个时候还不叫元载，就是说团团圆圆的这个小孩他们叫什么名字，然后大家票选什么元宝啊，什么还有什么元载花啊、粉圆啊、团圆啊等等等等，然后最后就是票选的结果是这个，因为它有一个倒计时。然后呢，在电视里面，我看到台湾的媒体呢，每过几天就是怎么喂元仔啊，他的妈妈是不是会跟他一起进行互动啊，非常详细的报道。我就想说一个很，就是比如说一个六点档的一个新闻，花了大概十几分钟在报道关于他的喂他吃东西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你别说，真的很多人喜欢看这个哈，这个光是元仔的票选这件事情，就。台湾真的很喜欢投票哎，我真的是真的是很喜欢投票哎。比如说这次这个除了元载之前有投票票选他的这个名字之外，还有一个叫年度大熊猫风云榜哈，或者年度猫熊风云榜，这个是一个好像像是爱好者自己设立的一个网页哈，把这个全世界很多动物园的熊猫都罗列起来，上面还每一个有一个 profile， 有一个照片， 根据什么来 评，比如说最可爱的这个，然后最活泼的等等等等。然后现在是我看元载，在我昨天晚上看的时候，排名在全年度最受欢迎的大熊猫宝宝以及年度最具性格奖这两个奖项，元载是入选的。然后在最受欢迎的奖项里面是暂且排名第二，所以说在台湾就有这个很多人就号召大家去投票，把他要说投到第一名去。 哦，那台湾人应该能很能 应该可以。对吧，应该可以。要不要让那个 TVBS 做一个出口民调，出口民调来预测一下元载的获胜率有多少。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哈，这个亚特兰大动物园有一对双胞胎熊猫的这个宝宝，叫做美伦和美幻。 这个名字好听 的，这个名字取得还不错哈。相比你要说到这个投票取名字，我就想到之前另外一个，就是送给美国这个华盛顿动物园的这个熊猫，不是大家要投票选名字吗？最后投票选出来的名字是宝宝，而且竟然这个投票是在 你说英文里面的什么？ 就是 baby， 不是中文就叫宝 宝， 英文就叫宝宝 啊，英文 宝宝。然后他那个投票的，我看他投票参与人数有12.3万人投票哈。哎，我说 在美华人。 哎，我说这个宝宝这个名字还需要选吗？这个名字真的需要选？ 这个上不了提名榜，你的意思是说？ 对，但是真的是选啊。然后这个 两国的这个第一夫人彭丽媛和米歇尔奥巴马还专门发了一个新年讲话的视频来庆祝这个宝宝的这个选民成功。所以你看在熊猫的这个话题上面，大家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话题可以做。相对来说我想大陆的朋友应该比较习惯了，但是台湾可能还是第一遭。 其实你看台湾，你说元仔对台湾人的意义真的是非常不同。从他出生第一天，去年的7月6号他出生第一天，几乎他所有的生活就曝光在全台湾的。 是啊， 因为真的很夸张，你说刚刚讲到你说有报纸的版面，几乎是每天是有一个区块专门是给元仔的， 对， 记录他每一天的生活动作。我在脸书上很多朋友，就有一个也是做媒体的一个政论节目的朋友，他每一天就一定 po 一则元仔的当天的那个影片。就是因为动物园会发嘛，但他每一天就会一定会转发这件事情，就一定会转发，每一天每一天，那我们就会固定去按赞去看啊，就几乎都会。而且我记得刚开始元仔那时候还小，还没那么多毛，就还比较 像只小老鼠一样， 小老鼠一样。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还编整点新闻给台视朱明奇念的，那时候我记得那一则还说元仔那天大便大了多少， 我不记得哎，我不记得， 因为我记得那天他就是台湾新闻很可爱，写成便便嘛，你那天出来说他。 你说便便我有印象，对 对，所以当还是一个像小老鼠的时候，那时候就会记住他每天吃了多少，然后每天拉了多少，每天睡了多少。然后现在等大一点很可爱，你就会发现他每天就会例如说他今天他又跟水桶玩了啊，然后或者是说他跟妈妈之间怎么互动，例如说他妈妈在睡觉啊，他去怎么样跟妈妈怎么样啊，或者他学妈妈吃竹子啊，所以你会发现他一切曝光在就是所有人面前，就是一些很可爱很愚笨但是真的很萌的动作，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是你没得讲的。而且之后我们可以再讨论，就是其实你说熊猫或猫熊这在中国大陆，很多人在台湾，你说意识形态政治这么多，很多时候当他来之前他很多有政治上的一些操作或干嘛有争议，可是元仔不一样，是因为他是台湾土生土长的 啊，对， 我觉得他跟他爸爸他的血统又 外省人第二代，大家说他是外省人 第二代，所以我觉得他对台湾人的意义就更加的不同。 对，你这么说到这个熊猫在台湾的所谓这个政治的这个问题哈，我还印象挺深的，就是在陈水扁执政时期，这个当时大陆就说要送熊猫，然后应该是台湾的，应该是农业部长还是叫反正主管农林事务方面的这个主官，当时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当时就说不能收，他说我不收啊，大不了现在被你们骂一阵子，但是要是收了以后一直会被你们骂，但是好像 没有， 好像也没有哈，现在事实证明这个熊猫还是成功。 应该说之前是2005年那时候连战破冰的时候，那是中国大陆就决定要送，那后来2006年就开始要落实这件，可能当时是民进党政府执政嘛， 对， 当然很多事情，你说华盛顿公约这种到底是属于国内送还是两国送，这种东西就变得很争议很大。可是你说在中，就是在陈水扁政府，就在管理这些的一些负责单位，他可能是这个反对的态度。可是你会发现很多的地方的动物园，其实抢破头，包括你说陈菊，他是绿的，可是高雄，你说他要不要？他要啊，怎么会不要？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对于这种东西，就台湾从来都没有。你要看，以前我们要看去香港看海洋公园看，可是终于有一天台湾可以在自己的动物园看到的话，其实你说撇除政治，我现在所有的人都是非常喜欢你。1月6号，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你看现在抽号码牌，每一天是几万人， 就跟香港买楼差不多。 对啊， 要领酬。 而且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那种父母那种盛况，我觉得那天相信很多电视直播了什么。 他好像新年那个元仔还有加班，说多开放半个小时会客。 因为你要知道，那个就是熊猫，它的那个作息时间啊，它是睡觉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长，就是它醒着的时候非常的短，所以它的那个你说开放延长时间会客， 其实对 他 还蛮辛苦 的。对，然后我以前有看到，就是动物的保育员，就是台湾就专门照顾元仔，还有他的妈妈圆圆、团团圆圆之类的，就是他们在那个电视上面对大家说，就我们的责任非常的重大， 是 那种感觉就像现在可能像舒马赫的医生一样，像在全球受到了瞩目。 真是好，这个很多人也是觉得，对于动物园里的其他动物，可能不是特别公平。 是， 比如说在这个台北动物园，还有另外一宝，是一个台湾本地的这个黑熊。 对， 叫黑糖，好像有不少的这个粉丝也是说，同样都是熊猫，同样都是猫熊，或者反正都是同样都是熊， 熊 这个差别就是这么大。 真的是，因为我看一个数据说，至少现在熊猫全球有2000多只，可是台湾黑熊只剩下200只。 是， 可是你看它投入的那种媒体关注度啊，那种真的觉得很可怜台湾黑熊，因为台湾会觉得我真的。 保育的非常辛苦的，对， 所以这个人类的这个外貌协会啊，这个东西事实上证明你长得好看就是有用， 有的时候。但是在香港其实也同样受到了，就是香港的这几只熊猫也是一到这个海洋公园，大家都非大人小孩都非常的兴奋啊。那除了跟这个熊猫本身的它的